那人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for me. Take it to the ground, pick it up for me. Look back at it all up for me、oh, yeah. Put in work like my time, she ride it like a 63 I'ma buy a new saloon Let her ride in the foreign with me Ooh, she the babe, I'm her boo And she down to break the rules Right now, she gon' go, I'm gon' do She finesse, I fight for, she take that Put in overtime on your body 他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起来更健康，人吃饭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个 hey， 吃水不溶的帅到你 hey， 是的那位 在粉那天都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羊，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徐艺当当当上升三位。 飞怎么能够上升两位？ 我已经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这僵局，我还不服气，却忍不住要放弃。我想的有多简单，还说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还是有什么距离相对难解的习题，只想真心再一次去温习。 Northern Daddy 与上升一位。 我希望你没有伞，并不该向你淋湿，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 Top Two。 许航欠十大券上升三位。 时间慢慢活命不费力，慢慢活命不费力，你一眼看上我，

来遇见你，可是害怕一次真正的相遇。

you want from me。 渐行渐远，渐无数。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便在空中留三句话，拼来拼去，不舍摘下，直到真他人了，夜凉。